木马再见。 嘟嘟嘟，嘟嘟嘟， 这会儿都快半夜了，谁在敲邮局的门呀？ 邮局早下班了，明儿来吧。 邮局的老局长睡得正香，给吵醒了。 喂，麻烦您一下，我有急事儿啊。 就是那个敲门的说话了，老局长只好起来了，打开了窗子，没想到外边伸进来的是个马头，木马的头。这木马身上的漆掉了好多，背上的鞍子又破又旧。老局长想， 奇怪，真是奇怪，这匹木马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，可是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木马，你有什么事儿？说吧。 真麻烦您了，我有一张明信片，请您快寄出去。 好吧。 老局长接过明信片。 你还没有贴邮票呢，先拿钱来买邮票吧。 木马可不知道寄信要贴邮票，他也没有买邮票的钱。 我这可是急事儿，明信片寄不出去该怎么办呢？ 木马可着急了。 什么急事儿啊？ 都写在明信片上，老局长您一看就明白了。 老局长戴起老花眼镜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起来。信上这么写着：亲爱的画家，您还记得我吗？您还记得您小时候骑过的木马吗？我已经很老很老了，再过五天就是六一儿童节，这天一早我要离开儿童公园了。亲爱的画家，我求您一件事儿，在我离开之前请您来一趟，带上油漆和刷子，把我漆得漂漂亮亮的，我这样离开儿童公园就非常高兴了。 老局长一看明信片想起来了，他就是儿童公园里的那匹木马呀， 那个画家小时候骑过它，我自己小时候也骑过它呢。 木马木马，你放心吧，这张明信片我准给你寄出去。 老局长拿自己的钱买了一张邮票，端端正正地贴在明信片上，又在上面砰地打了个邮戳，等天亮了就寄出去。木马谢了老局长，高高兴兴回去了。老局长钻进被窝里，可怎么也睡不着觉了，心里老是想着那匹木马。就从他小时候算起吧，到现在五十多年了，在这五十多年里有多少孩子骑过这匹木马呀？现在这匹木马很老很老了，要离开儿童公园了。不知怎么的，他心里觉得挺难过，老是睡不着，干脆起来吧。老局长拿了一张纸，沙沙沙地写起字来，一直写到天亮。老局长写的这些字在5月31日这天儿童日报上登出来了，那是一条消息，告诉小朋友们，木马就要离开儿童公园了，就要离开小朋友们了。时间在六一儿童节的一早，刚刚敲过12点的时候。这天夜晚，月儿圆圆，亮极了。老局长一看手表，过了11点半了，赶快往儿童公园走去。啊，公园里满是小朋友，穿着最漂亮的衣服。他们在儿童日报上读到了老局长写的消息，都来跟木马说再见的呀。老局长站在小朋友们后面，伸长脖子一看，木马变得非常漂亮了，不用说，是那个画家漆的。木马的脖子上挂着一个铃铛，一个小朋友说，这铃铛是我送的。 木马的头上戴着一个花环。一个小朋友说，花是我们大家买的。当当当，钟楼上的大钟敲了12下。这是第二天了，是六一儿童节了。木马向小朋友们鞠躬告别，接着四个蹄子一蹦跶向天空跑去。再见，再见，小朋友一起叫着。老局长和画家挤在他们中间，也大声喊着，再见，再见。木马在天空越跑越远，越跑越远，慢慢地变成一个小白点儿，不一会儿就不见了。可是小朋友们还有老局长，做梦的时候还常常看见这匹木马呢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